当他买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才忽然想起来他主要是来买肉的。于是他逛到一家标有放心肉的摊位，这里位置比较偏，唯独这家肉铺店还挂着价目表，表示依然营业，但是感觉十分冷清，好似没什么生意。安宗朝里面探了探头，喊了两声，没有人啊。 怎么那么不谨慎啊，也不怕人把前面那几个猪肘子给顺手牵羊了。 这里光线很差，而且台子上都是猪肉溢出的血水和肥油，特别脏。一架电子秤搁在旁边，倒是砧板上那把特别大的剁肉刀被磨得锃亮，上面有些凹槽，看来这把刀用了有些年头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从里面走出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。他个头很矮，而且非常胖，走路还有一些外八字，一副莽夫屠户的样子。估计因为一直都在做肉铺买卖，所以一靠近，安宗就闻到一股油腥臭。他头发上还沾着一点肉泥，实在是有些让人反胃。肉铺老板长着一双三角眼，眼神有些躲闪，感觉像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嘶哑地问道， 小哥，买什么？ 安宗朝店里望了望，希望自己挑一些好点的肉，但是矮胖子有些不耐烦，催促地问道， 你到底要买什么？我还有活干呢，别老是东张西望的，我这里的东西质量都很好。 安宗本来想要仔细看看店内的几条五花肉，但是被他这么一催，也只好说道， 哦，要三斤五花肉，新鲜的。 老板听完，迅速地抄起搁在砧板上的大剁刀，熟练地撩下挂在墙上的一串肉就剁了起来，动作十分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但那架势就好似剁的不是猪肉，而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。安宗不想继续看他残暴的剁肉，就朝别处看去。突然看到在铺内帘子的缝隙里，好像还蹲着一个东西，有点像是人，但是白花花的，感觉更像猪仔。安宗不禁好奇地问， 哟，大哥，你还在这直接杀猪啊？ 老板听到安宗那么问道，突然停下手上的工作，抬头眯起三角眼看着他。他笑起来，满口的黄牙，一张嘴一股酸臭的味道就直冲安宗的面门。 是啊，我有时候把猪整个拿到这里，然后按照客人的要求切，所以我这里的肉是最新鲜的。 说完他又剁了几下，用刀背一划，肉就全铲到秤盘里。他指着那秤说， 三斤猪肉，一斤13.8，算你40得了，吃得香，以后再来买。 安宗接过塑料袋颠了几下，感觉分量差不多，就掏钱给这个肉铺老板。他用一块油腻的抹布擦了擦手，就来接钱。安宗突然发现这家伙的皮肤感觉有些怪，粗糙不说，好像还有一些发紫绿，而且指甲里居然还残留了一些红色的血块。 你靠，这多久没洗手呀，这爪子伸出来太恶心人了，从他手里处理过的猪肉还让不让人吃啊？ 他接过钱数了数，笑着说， 哟，小伙子的手生得和脸一样白净啊，真是秀气。哎呀，就是瘦了点，多吃点肉，块头才能壮。 安宗本来就不喜欢被人说白净瘦弱什么的，那种话用在女人身上还不错，用在一爷们儿身上那就不是味儿了。安宗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，也不想和他多扯淡，拿着肉想赶紧离开。就在安宗转身的时候，他特意地瞅了两眼帘子后面，发现里屋的那只猪仔居然不见了，地上只有一滩血。安宗心想，难道这里还有请其他的伙计吗？就在安宗疑惑的时候，帘子里传来了很奇怪的声音，仿佛是什么东西搅在了一起。 他想要再仔细看的时候，那个胖摊主已经整个人挡在了安宗的面前。他看人家摆明了不想让他看，于是也只有迅速的离开，不再打量。因为安宗拎着好几个塑料袋，所以即使打着伞依然淋了个半湿，裤管上面全部都是泥水。所以说白毅死活不肯出来的原因就是这种鬼天气。他这个人有些洁癖，很讨厌来菜场这样的地方。他说起原因来别提有多矫情了，什么觉得那里荤腥气太重，他不喜欢。当安宗回到宿舍时，他一半的身体已经湿透了，发梢都滴着水，裤子特别的沉。他把东西丢给白毅，瞥了他一眼，迅速地把裤子脱掉，正要换上一条干净的，再穿下去搞不好会感冒呢。白毅一边看着他笑得幸灾乐祸，一边解开袋子。当他朝里面闻的时候，突然皱起眉头说， 这肉怎么有股腥味啊？ 说完就让安宗也闻闻。安宗朝着塑料袋一嗅，果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骚臭味，而且你要说不新鲜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倒像是有一种被什么怪东西浸泡过的味道。但是刚给安宗的时候还真的没有那个味道，难道是那个摊主太臭把味儿给盖了？白毅把塑料袋打了个结，扎紧袋口，然后往旁边一扔说， 别吃了，估计不新鲜，明天找那摊主退货吧。 嗨，你小子还真以为外面是晴朗天空万里无云呢？我这一来一回一条裤子三天都干不了，这次换你去。 白毅摇摇头，又凑上去闻了一下，皱着眉头侧脸看着安宗说， 肯定不新鲜，大不了明天我跟你一块去，他压根不认识我，你也没打发票，我去了他要不认账怎么办？ 安宗瞅了眼那塑料袋，的确好几十块钱浪费的可惜，看来也只有再去一次。 那个摊主还说他的猪肉十分新鲜呢，果然上任都是奸诈之徒啊。 就在安宗盯着塑料袋感到心疼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袋子里发出了沙沙的声音，塑料袋里好像抖动了一下，仿佛里面放的不是生猪肉，而是一条活鱼。他马上拉住白毅，指着那塑料袋说， 那袋子刚刚抖了一下，里面有活的东西啊。 白毅疑问地转过头，他解开塑料袋，数块生猪肉好好的躺在里面，根本没有什么抖动，完全就是普通的五花肉。除了那股奇怪的恶臭味外，也没有其他怪异的地方。白毅用手指拨了一下肉，然后再扎紧塑料袋手， 估计是我前面没放好，塑料袋塌了。你别一惊一乍的，生猪肉还能动，那我煮的五花肉不是会飞啊？ 安宗傻傻地盯着那袋子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不过白毅说的也是，明明是生猪肉怎么可能会动呢？他搔了搔头发，又看了两眼，突然想到还有讨论游戏的会议，马上就向电脑奔去。第二天依然是阴雨不断，安宗昨天湿掉的裤子挂在窗口连一点干的痕迹也没有，最后安宗只能找一个热水袋去捂。南方不比北方，这个时候就特别能体现出来，就算是耐得住寒的北方人也不一定能熬得了南方的这种湿冷。吃完了午饭，安宗看裤子依然没干，只好再拿出一条外裤来。白毅去拿那袋子臭猪肉，因为它的味儿太难闻了，只有扔厕所。当白毅拿起袋子的时候，突然低声的嗯了一下， 嗯，怎么回事？ 奇怪，怎么感觉肉少了？ 他摇了摇头，然后掂着塑料袋说。安宗穿好衣服，也凑到白毅身边，接过来用手掂量了几下，果然发现肉有些轻了。